带两本很重的书来哦，所以呢，我们这个上半堂呢，赶快先把这个第一册剩下一点点的部分呢做一个结束，那接着就要进入到下册呢诉讼上和解的一个单元了。好，那绪论的部分呢，抽象的这些打高空的理论呢，我们把邱瑞公老师的一个体系大纲介绍完之后呢，紧接着呢登场的呢，换了骆永嘉老师的一个呢游戏规则了。那么这个呢，最主要在同学书上33页，另外一个独立的标题呢叫民事诉讼法上诉讼行为的概念。那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法条以外呢纯粹概念法学呢理论的一个架构。那最主要谈的是骆永嘉老师的一个呢抽象的一个学说理论。那什么样的理论呢？我们来定性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呢诉讼行为。这个名词呢，各位呢经常挂在耳边听，它的观念完全借用民法上法律行为的概念。民法呢，所谓法律行为指的是啊，你的行为会产生司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效果，这个是你大一民总念到的所谓法律行为的概念。好，那诉讼法的学者呢，把这一套理论挪到诉讼法上来用，所以创设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诉讼行为。诉讼行为的定义就是呢，你那个行为会发生诉讼法的法律效果，所以定义论而言呢非常简单，凡是你的行为呢会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诉讼法上权利无关系者呢，那你这个行为我们就定性成诉讼行为的概念。好，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那理论呢怎么展开呢？骆老师呢接着就讲了，好，请问同学，谁会去从事诉讼行为呢？诉讼行为的主体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法院，法官呢也会做诉讼行为，譬如说什么呢？判决嘛，裁判就是最典型的来自于法院的诉讼行为。法院对外做成一份判决书、裁定书呢，把他的意思表示呢行之于外，产生特定诉讼法的效果，那这是典型的法院所谓的诉讼行为。除此之外，当事人也会做诉讼行为，比如说原告、被告呢会上诉、舍弃、认诺等等，这一些都叫当事人的行为，一样会产生诉讼法的效力，所以当事人呢也是另外一个诉讼行为的主体。好，从这个概念往下来看，33页呢类型的第一项，先来探讨那法院的诉讼行为有什么样的架构，有什么样的考点呢？那这个部分今天不再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法院的诉讼行为我们先前讲过了，法官会做哪些的诉讼行为呢？书上你看一下，细分成三种了。第一个，裁判做成裁定判决的行为；第二个呢，做强制执行的相关行为，譬如说查封、拍卖、分配等等，这个也叫法院的第二种诉讼行为。第三种就是呢，其他程序上很拉里拉扎琐碎的行为，譬如说调查证据、定期日期间或者裁定停止诉讼程序等等，这一些都是呢审判程序进行中呢非常呢琐碎也非常多样化的一个诉讼行为。那么这就是呢学理上把法院的诉讼行为呢粗略的做这三种的分类。好，这三种类型里面呢，考试的点在哪里呢？考点集中在第一个部分，法院的裁判行为如有瑕疵应如何救济。应该这么说了，法院诉讼行为的唯一考点就是呢，我们在研究万一法官出错了，法院出了差错，他所做的诉讼行为有瑕疵的话，到底应如何救济。所以啊，第一种情形，法院做成的裁判如果有瑕疵的话，那怎么救济呢？各位看33页书上这个标题呢，你应该觉得很熟悉了，这个之前我们在总论篇的第6章的裁判章节曾经提到过。法院裁判的瑕疵类型分成非判决、无效判决、有效判决，然后还有什么裁判的脱漏啦，还有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等等，不同的瑕疵类型呢，视情形呢，分别照上诉再审呢，或者232条更正判决、233条补充判决加以救济。所以法院裁判行为的瑕疵呢，各位自己注记一下，有空的话翻一下第6章判决总论的部分，这个先前都提到过，不再重复。至于第二种的类型，强制执行的行为，法院呢突裁的地方有可能是在强制执行阶段执行行为有瑕疵，那这个很抱歉哦， 不在我们诉讼法的这个领域范围内，这是各位大四去学强制执行法应该还有印象。执行行为有瑕疵的话，当事人的救济管道规定在强制执行法12条以下，你可以声明异议，或者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加以救济。这是各位强制执行法所念过的，万一法院的执行行为有瑕疵的话，当事人可能有这些不同的救济管道。那因为我们课堂上时间有限，这一门科目又叫民事诉讼法后，所以推定各位强制执行法这些观念应该都懂，所以课堂上就不再浪费时间重复跟你解释什么叫强执12条的声明异议，那什么又叫13条的债务人异议之诉啊，什么又叫15条的第三人异议之诉。推定各位呢，这些强制执行法的基本规范都应该还有印象，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课堂上就不再多说。那至于第三种类型的行为，其他程序的行为，譬如说什么调查证据啦，或者裁定诉讼停止啦，或者定期日期间等等，这一些行为如有瑕疵，以前也讲过了，这是197条责问权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呢，同学忘记的话自己去翻。法院呢违反这些程序上技术的规定，那么所产生的瑕疵，当事人是有救济管道的。197条责问权的异议权的概念，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凡是先前呢讲过的单元呢，我们今天一概不再重复，只是呢很快的提醒你注意，这一些的讨论呢都是先前相关单元已经介绍的，如果你忘记的话呢，自己把之前上课的内容呢拿出来稍微的复习一下。好，那么呢，法院所为诉讼行为的类型跟瑕疵的救济呢，很快的帮同学复习到此为止。紧接着今天要讲的重点是34页以下，进入到第二个主轴，那么来讨论当事人做的诉讼行为。大部分的诉讼行为都是当事人做的，因为我国诉讼法采当事人主义，当事人才是程序的主体，所以90%以上的诉讼行为呢，几乎都是原告、被告、当事人所为啊。像起诉、上诉、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变更、追加、反诉等等，大部分的诉讼行为呢，主角都在当事人身上，所以90%以上的诉讼行为主体呢，都在当事人身上。因此，学理上就把那当事人做这些诉讼行为呢，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地方呢，拿出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么当事人所为的诉讼行为呢，你翻到35页以下，国内的学说呢，把它用2个方式来加以分类。第一种分类的方式呢，分成取效行为跟予效行为。那同学注记下，70年的律师高考呢，跟这个90年司法官的考试呢，都考过哦，相隔20几年呢，虽然出的频率不高啦，但是偶尔零星呢放一点暗器呢来暗算以后，所以这个理论你还是稍微的懂一下。好，什么叫做取效行为跟予效行为呢？这个同学哦，你真的辛苦一点，把这些日文翻译过来的名词呢，很不好背了，很绕口，但是多念几次硬背也要背下来哦。这些专有名词呢，真的很讨厌。何谓取效行为？何谓予效行为呢？纯粹是国内学者呢去引进外国诉讼法的理论，所以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纯法学理论，但是呢却在国家考试呢出现过2次，零星的出现哦，事隔20几年，所以同学还是花个几分钟时间了解一下这2个名词在想什么。来，你先看一下什么叫予效，叫取效行为。35页呢，名词的定义，所谓取效的诉讼行为指的是啊，不能单独因为行为呢而获得诉讼法上的效果，必须是要呢法院对该项行为为一定的帮助后，使能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念到这边就好了，最粗浅的白话文就是，这个行为后你当事人做完之后呢，一定要有法院的准驳行为介入，该当事人的行为才会发生诉讼法的效力。举例来讲，书上所提的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这个申请调查证据的行为就被评价为取效性的行为。为什么呢？你跟法官的写状子说，报告法官，我要传证人 A。 讲难听点了，你写你的后，法院还没有准之前， 根本不生调查证据的效果。要不要传证人 A， 要不要送鉴定，那是法院点头了，裁定准许了为准驳的处分之后呢，才会产生诉讼法的效果。绝对不是你当事人讲说我要送鉴定，我要呢申请的传唤证人 A， 一讲完之后诉讼法上马上发生特定的效力，不会哦。所以这种呢，你当事人动作做完之后呢没有异议，还要等法院的帮助行为、准驳行为介入之后才会发生特定效果的这一种行为呢，学者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取效的行为。好，先念到这里，再往后翻。那么取效行为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它跟与效行为呢到底哪里不一样？你先看一下与效行为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与效行为呢？那么与效行为呢，在各位书上36页，它的定义呢反过来后，与效行为的定义就是啊，你的动作做完之后，不用任何法院准驳的行为介入，你就直接发生特定的诉讼法上效果。最典型的譬如说什么呢，当事人呢做一个舍弃认诺或者撤回上诉等等，基于处分权主义，你现在不想告不想玩了，你要撤回上诉的话，根本不需要法院做准驳。二三审的章节没有一个条文说呢，当事人撤回上诉者应得法院同意，同样的法条也不会说当事人舍弃认诺者应得法院同意，没有啦。你要舍弃要认诺，当你舍弃行为完成的时候呢，直接发生诉讼法的效果，就是法院一定要下一个你败诉的裁判。那你撤回上诉也是一样，一做完之后呢，案件就依照下级审的内容判决确定了，根本不用法院呢任何准驳行为的介入，就直接发生特定的诉讼法效果。这一种行为学理上称为呢与效的一个行为。好，两个名词的定义呢不难懂，那接着同学要问，定义这样有什么意义呢？考试的价值就在各位书上的36页。刮胡二跟刮胡三区分这两个名词的特点就是啊，来你看一下，先看刮胡三好了。如果是与效的行为的话，因为你行为做完了，不用法院准驳介入，就直接发生诉讼法效果。所以呢，从程序安定的角度，各位把这句话画起来，法理的基础在这边。从程序安定的角度，因为你直接做完那个动作，法律效果就发生了。所以呢，为了安定程序起见呢，学者认为啊，不许当事人任意撤回。所以他最主要的考点就是在考你某一个诉讼行为准不准当事人任意撤回啊。那么与效的行为，很抱歉，因为你行为做完了，法律效果就发生了，为了诉讼程序安定起见，不要让你反反复复起见呢，所以你这个行为做完之后呢，就好像弓箭射出去一样追不回来了，事后就不能再以任何理由呢要求撤回先前所谓的诉讼行为。所以举例来讲啊，你都已经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舍弃了，今天已经讲舍弃记名笔录了，明天不能写状子说报告法官昨天我讲错了，我要撤回我舍弃的意思，表示我现在不想要舍弃了，不可以这样。同样的道理也是，你要舍弃上诉的权利，你本来提起上诉，那你现在要呢撤回上诉好了，撤回上诉判决就依照下级审的内容确定了，你不可以这么三八的说呢，昨天才具状撤回上诉，今天马上又具状跟法院讲我昨天搞错了，我考虑的结果还是不要撤，来不及了哦。你昨天那个撤回上诉的动作呢，意思表示一完成之后已经发生撤回上诉的效果了，不允许当事人呢事后再以任何理由呢来做撤回的动作。那么相反的，取效的行为就整个反过来，取效行为的特色就是呢，该行为呢法院呢还未为准驳之前，你可以任意的撤回，法院就算已经为准驳的行为了，你还是可以任意撤回了。譬如说什么呢，申请调查证据，本来今天写状子说申请传唤 A， 后来明天想一想不太妥当哦， A 来法院不知道讲什么543的，还是不要传好了，你可以隔天马上再具状说舍弃传唤这个证人， 不请求法院调查这个证据，这个动作完全有效。即便法院呢都已经定提期，准了你申请传唤证人的，都要传 A 来的，你还是可以在呢实际出庭作证前，赶快跟法官讲说，我想一想，还是没有传证人的必要，所以我们还是舍弃好了。因此呢，在法律上的概念就是啊，取消的行为呢，那么基本上当事人呢可以呢任意的加以撤回。这是概念上来讲，区别这两个名词呢最大的一个实义。好，那考试考你多无聊的东西呢？各位注记在36页旁边，考题请你参考12-5页。我们来看一下12-5页呢，70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好，抱歉，70年司法官的这个考题了。同学翻一下12-5页，这个70年司法官的第三小题跟91年司法官的考题几乎一模一样。事隔20年呢，同样的考题再考一遍。那这个考点呢，各位往上看第5页的第4行，最高法院67年第8次决议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个考题呢要你引的实务见解。那这个实务见解的理论就是去抄袭学者这一套取效行为跟予效行为的概念。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学理基础，你看最高法院的决议会看不懂，因为实务的见解很多时候都是直接丢结论给你，没有交代理由。那么理由呢，通常你得上这个司法院的网站，把它整个民事庭决议讨论意见的过程呢，在网络上呢下载看过之后，你才晓得整个理论形成的背景。否则呢，很多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决议都只有把结论呢告诉你，并没有交代推理的过程。那这个决议的推理过程呢，完全就是把呢有日派学者呢这一套的理论呢照抄过来了。好，那你看一下70年司法官的第3小题，为什么连续呢2次的司法官考试都考你这个？来，你看第3小题考你什么？诉之撤回的概念。被告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同学把记忆拉回到262条，原告想要撤回起诉，262条第一项怎么讲呢？如果被告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话，应得被告的一个同意。这是呢我们之前在诉之撤回单元里面关于诉之撤回的要件262条第一项，白纸黑字非常清楚的规定，原告想要撤可以了，但是要得到被告的一个同意。好，那你看题目怎么考你的？被告以为本案的言辞辩论，原告欲撤回起诉者，在被告尚未表示同意与否前，原告可否复撤回其先前撤回起诉的意思表示。来，这个题目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呢，你把它简单的画一下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它的逻辑就是啊，譬如说2月1号的时候，原告表示要撤回起诉，原告突然呢不想哪一根筋不对，不想要告了，他要撤回起诉，向法院为撤回起诉的表示。可是262条说呢，应得被告同意，被告跟法官讲说，我回家考虑几天了，因为我们修正后的262条，被告有10天的考虑期间嘛，你10天内不为确答者呢，视为同意撤回起诉。所以2月1号当下，被告说，报告法官，让我回去考虑一下，看要不要点头答应。好，那法官就说，让你回去考虑吧。好，回去考虑的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2月5号跟2月6号，2月5号呢，这个原告呢突然又发神经，回家跟家人想想的，觉得说这个仗还是打下去好了，怎么可以轻言放弃撤回起诉呢？所以原告赶快在2月5号具状跟法院表示说呢，他要撤回呢先前2月1号所谓的撤回起诉之表示。所以这个文言文呢，各位把它转换成文字，你应该比较清楚了。原告赶快的要后悔放马后炮，2月5号呢在具状跟法官讲，我现在就不想撤了，我想要撤回我先前2月1号呢向法院所表示的 撤回起诉的那一个意思表示行为了。这是原告二月五号赶快具状呢递到法院，结果没想到隔一天二月六号的时候，被告也具状表示同意原告撤回。所以七十年呢，司法官这个考题呢，完整的一个逻辑结构就是这三个时间点。二月六号的时候，被告呢也佛心来也，想说息事宁人了，我干脆表示同意原告呢先前二月号所为撤回起诉的行为。所以题目就考你了，请问同学，本件诉讼到底有没有发生撤回起诉的效果？就这么简单呢，占个一小题呢来考你基本观念。哎，各位，那问题点在哪里啊？问题点就在于说呢，第二个阶段，二月五号那一天，原告所为的撤回先前所为撤回起诉表示这个动作是否生效？因为如果二月五号这个动作是有效的话，那代表说先前二月一号原告表示撤回起诉这个行为完全不存在了。那原告既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示撤回起诉的话，被告的同意当然也不生效力。相反的，如果你认为二月一号那个撤回起诉的动作不能撤的话，那么将来呢，被告一具状表示同意，本件诉讼就当然发生撤回的效果。所以考点集中在问你第二个阶段，原告二月五号所为那一个撤回先前意思表示的行为是否有效。那这种考题连续两次司法官考试考你，最主要就是抓准同学呢很容易掉到陷阱里面。掉到什么陷阱呢？这种题目吼，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你的答案一定跟学说还有最高法院决议不一样。为什么呢？很多同学真的很厉害吼，没有念过抽象的理论呢，你用常理去推，凡是你用常理去推的，通常推出来刚好掉到陷阱里面，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为什么呢？两次的考题里面，很多同学都想说什么叫常理啊，借用你民总念的观念，这个题目挖的陷阱就是吃定同学呢没有念过这些文章，你脑袋会很直接的用你民法总则学的理论来分析。用什么民法总则的理论呢？来复习一下，各位大一民总都念过，民法上的撤回是什么意思呢？未生效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在未生效之前呢，你随时可以撤回。所以撤回后，在民法上的定义就是赶快去追了。追什么东西呢？追一个你之前发出去的意思表示，但它还没有生效。你先前曾经发出一个意思表示，曾经做一个法律行为，但是还没有生效。没有生效的意思表示跟法律行为，你都来得及在事后撤回，把它追回来。这是民法上撤回的概念。所以当年这两个题目，很多同学怎么写呢？用民法的逻辑去评价，他会认为说撤回有效。为什么由民法的观点来看，你会认为撤回有效呢？因为呢，你二月一号原告表示撤回起诉这个动作，在二月五号的当下并还没有生效，你一定要等到二月六号被告同意之后，撤回起诉的行为才会有效嘛。所以如果你用民法的观念去想，哎，啊，二月五号当下的时候呢，那个撤回起诉的意思表示既然还没有生效的话，没有生效的意思表示都还来得及追回来，所以二月五号原告所为的撤回先前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所以既然撤回有效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呢，事后呢，二月六号被告的同意呢，法律上就失其复利了。因为被告本来是要同意原告二月一号撤回起诉的行为的，可是先前二月一号撤回起诉那个行为已经被再撤回而不见了， 既然二月一号那个行为不见了，你二月六号被告的同意呢，失其复利，所以结论就是呢，本件诉讼不生撤回的效力。这是呢，当年呢第一种呢，同学呢最常犯错的版本，完全按照民法的逻辑来推。那你按民法的逻辑推，真的会推出绿色粉笔这样的结论。可是很抱歉，如果是用民诉的观点来推，刚好结论呢完全反过来。你看补习班的解答跟最高法的决议告诉你说，二月五号做的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被告二月六号表示同意撤回时呢，这时候整个诉讼就因此而呢撤回终结了。为什么依照诉讼法的观念呢，会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来答题的关键就是挖一个洞给同学跳，他要你写的关键字就是请你去评论二月一号撤回起诉，这个行为的性质如何？整个考题的关键点就是这句话：原告二月一号表示撤回起诉，撤回起诉这四个字，撤回起诉这个行为，诉讼法的性质如何呢？答案是啊，它变成是一个所谓呢语效性的行为。什么意思呢？这个行为呢居然会被评价为是呢语效的一个行为。为什么是语效的一个行为呢？翻回一至三十五页的基本定义，语效行为的定义就是呢，你这个行为不需要法院的准驳介入就能单独发生诉讼法效果的，叫语效行为。陷阱在哪里呢？很多同学呢会误会把它评价为取效行为。为什么你会误会呢？因为很多人的观点是说，哎，二月一号原告表示撤回起诉的当下，他二月一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撤回起诉并没有立刻发生效力，撤回起诉要生效一定要被告表示同意，这是262条第一项但书的规定。所以很多同学下课都来问说，哎，老师不对呢，他呢二月一号撤回起诉做完的当下并没有直接发生诉讼法的效果啊，并不是你二月一号说撤回起诉诉讼就不见了，一定要等到事后被告同意呢撤回起诉才生效。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还定性为语效行为呢？因为请你再把概念法学定义论看一遍，语效行为的定义是说，你这个行为，精确来讲啊，语效行为的定义是说，你这个行为不需要法院准驳的介入就能单独发生诉讼法效果的，就叫语效行为。所以陷阱就是被告同意权的行使虽然是撤回起诉行为的生效要件，可是被告同意权的行使定义上并非是法院的准驳行为，所以虽然在二月号当下没有立刻生效，要等到被告同意的行为介入之后才会生效，但仍不失为是语效行为的定义。因为语效行为的定义就是呢，只要你这个行为啊不用法院的一个呢准驳行为介入就能够单独发生效力的话，那它就叫语效行为的。所以呢，司法官考试爱考你的就是，很多同学误会说啊，二月一号做完的当下又没有马上生效，为什么叫语效的行为呢？它基本上还是符合这个名词的定义。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既然你评价为语效行为的话，那答案就是36页呢花福山所提的语效行为呢，因为呢不需要法院准驳就会直接形成诉讼法效果，所以从程序安定的角度来看，不准当事人任意撤回，即便该行为尚未生效也不准你任意加以撤回了。这就是呢这一种无聊考题呢它要考你的一个学理上概念。所以你再翻回12至5页， 那十二至五页呢，七十年司法官的这个第三小题的解答呢，各位现在就很好写了。原告呢，不可以再去事后撤回先前撤回起诉的意思表示。那这个结论呢，如果你看最高法院决议的话呢，各位看第五页已说的部分。被告以为本案言辞辩论后，原告呢想要把诉撤回，其撤回于陈述时即已生效。最高法院决议什么叫陈述时即已生效啊？并不是说原告讲完的时候诉之撤回就生效，诉讼就终结了，不是这个意思啦。他强调的学理概念是，因为你的性质是语效行为，所以你行为做完之后呢，不需要法院的准驳呢，就已经发生法律上的一个效力。那这个效力呢，叫做不得撤回的效力。那么呢，将来呢，至于其撤回因被告尚未表示同意而不生终结诉讼的效果，则属另一个问题。先前撤回的意思表示既已生效，自不得任意事后再行撤回。那这句话你就套用到刚刚我们讲的语效行为的一个理论呢，你就比较好懂最高法院这个决议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所在了。这是呢，我们把呢第一种诉讼行为的分类，语效行为、取效行为二分法的概念涉及到的一个考点呢，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你再往后翻，翻回一至哦，往前翻了，翻到一至三十六页。第一种取效行为跟语效行为二分法的概念看完之后呢，第二种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分类叫单独契约跟共同，这个分类相信各位非常亲切。这一种的分类方式叫完全借用民法的理论。诉讼行为如果是你一个人做完就可以发生效果的，这叫单独行为，譬如说起诉啦，或者是上诉，典型的单独行为，不需要得到对照同意。那什么叫契约行为啊？就是要得到对方意思表示一致才会生效的诉讼行为，最典型的叫诉讼契约啊。诉讼契约的类型一大堆，证据契约，或者是呢我们第一堂课就讲的24条合议管辖约定，成文法有规定的最典型的诉讼契约就是24条合议管辖约定。原告被告讲好了彼此意思表示一致，同意由台北地院呢担任管辖的法院，那这样的合议管辖约定标准的诉讼上的契约行为。再来还有所谓的共同行为，这个共同行为呢就是最典型的刚刚讲的262条撤回起诉呢要得到被告的一个同意，两个人有平行的意思表示，共同朝向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消灭诉讼系数的目的，两个人彼此有一个撤回跟同意的行为呢并行的意思表示存在，这叫做呢所谓共同行为的概念。那么呢这是依照呢民法上基本的观念呢来做的分类，因为民法上的共同行为呢又称为合同行为了。那么你在民总教科书如果印象的话，什么叫共同行为合同行为呢？就是呢数个当事人间都要有意思表示，但是意思表示是平行的，就是说数人的意思表示都有同一个目的，共同目的数个平行的意思表示呢所产生的法律效果，这个叫做合同行为。那最典型的民法上面的呢社员大会的决议，或者公司法上面股东会的决议，凡是开会投票表决决议的，这个是理论上最典型的合同行为共同行为的概念。哎，什么叫做决议啊？投票表决是每一个社员每一个股东呢意见一致，我们都投赞成票，平行的数个意思表示共同形成一个具体的法律效果。那么这个理论呢也被诉讼法拿来用，所以诉讼法上呢最典型的共同行为就是刚刚的撤回起诉的行为，原告想要消灭诉讼系数，被告也想要消灭诉讼系数，所以两个人有平行的意思表示呢，到达法院之后诉讼就发生终结的效力。所以在概念法学来讲呢，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民事诉讼法针对262条诉之撤回被告同意权的性质呢，解释上很特殊。我们被告的同意呢，并不把它解为是诉讼契约，并不是说被告跟原告意思表示一致，不是哦。我们诉讼法理论特别把262条的定性呢，成为说是平行的意思表示，所以被告的同意权并非是一个契约的意思表示，反而比较类似一个合同行为的共同决议平行的意思表示了。这算是诉讼法上针对262条第一项但书呢，学理上面很特殊的一个法学解释论。同学借这个机会把这些纯学理的概念呢，稍微的好复习一下。好，这是呢第二种的分类方法，单独行为、契约行为跟共同行为。看完之后，同学问啊，这样分的考试价值何在？来，你翻到38页。第二种类型区分呢，法研所跟国家考试的重点呢，就是刮胡三，请各位特别打个星号。不管你是契约啦、单独行为啦、合同行为也好呢，都有这6个原则的适用。第一个原则要有诉讼能力，这个理所当然嘛，诉讼行为一定要有诉讼能力。再来第二个原则呢，特别打个星号，诉讼行为的解释原则上需以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准，民法上的相关规范。来，考试的重点在这边，民法上的相关规范只有在呢没有相似条文可以类推适用，而且性质不相排斥的范围内，才能加以类推适用。来，第二点的考试核心呢，你注记一下，自己呢回家有空的话，对照1-43页。1-43页这边有一个呢诉讼法研讨会整理的专题，叫诉讼行为意思表示瑕疵的处理。这是我国呢学理上面呢很富有讨论价值的一个专题，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都是停留在引进外国理论的阶段。民诉研讨会开过2次呢，还没有形成通说的见解。那同学问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各位啊，43页以下这个专题呢，你如果懒得看的话，你直接记结论，结论很好记啦。你对回来呢，刚刚我们书上38页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它的一个考试重点在哪里呢？它会考你民法上面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行为里面有没有适用。那最典型的就是考你民法总则里面关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能不能应用到诉讼行为。最常见的考法是当事人事后向法院主张，我那个诉讼行为有什么呢？错误、诈欺、胁迫，或者是呢意思虚伪意思表示，所以主张要适用民法的规定，说我那个诉讼行为是无效得撤销。譬如说题目这样考了，原告先前成为舍弃的行为，事后向法院表示，我之前会舍弃是受了被告的诈欺，被他骗我才舍弃的。那我可以主张说，我先前那个舍弃行为因诈欺得撤销，或者当事人向法院主张，我先前虽然撤回上诉导致判决确定，但我那个撤回上诉的诉讼行为后叫做虚伪意思表示，适用民法总则单独虚伪意思表示的规定，我真的没有想要撤回的意思，我对外表现出来是虚伪意思表示了，所以我主张先前撤回上诉的行为无效，本件诉讼应该复活回复进行才对，可不可以呢？简单来说就是了，考你当事人这些诉讼行为能不能放马后炮，主张说在做诉讼行为的当下意思表示有瑕疵呢？有没有民法总则这些相关意思表示瑕疵章节的适用？那关于这个问题，你看一下结论，38页写得很笼统，什么叫做呢？性质不相似的范围内可以类推适用呢？各位具体个案判断反而很简单，国内学者目前唯一有共识的地方，诉讼行为有一个本质叫做特别需求安定性的考量。各位写考卷的时候，这个关键字点出来， 诉讼行为安定性的考量啊，你动不动看到学者在文章上都写说程序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安定，所以诉讼法相对于实体法而言特别重视所谓诉讼程序安定的考量，避免程序呢不安定了。那你要避免程序不安定，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推出来说呢，男子汉大丈夫行为做出去之后不能再以主观的意思表示有瑕疵为由呢主张无效或撤销。哎，这个理论也蛮有道理的。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民法总则那一套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可以拿到诉讼法来用，那真的会天下大乱，严重破坏诉讼程序安定。每一个人做完一个行为之后都能放马后炮说我那个行为什么诈欺错误啦、被胁迫等等，如果你都可以这样主张，都可以主张事后无效或者得撤销的话，那整个诉讼程序真的会处在极度不安定的情况。明明诉讼都已经撤回上诉终结了，突然你来个回马枪说我之前那个撤回上诉的行为什么诈欺胁迫所以要撤销，这种的一个主张如果可以成立的话，真的是严重破坏掉所谓诉讼程序诉讼行为安定性考量的一个基本架构。所以呢第二点呢衍生出来重要的考试概念就是呢，民法总则呢民法相关的规定并不是可以原封不动的拿来诉讼行为加以适用，一定要在性质不相似的前提下才能加以援用啊。好在呢现在呢这个问题的考点呢国内目前讨论的重点呢都是集中在民法总则意思表示瑕疵的规定到底在诉讼行为得否加以主张。了解整个问题来龙去脉之后，各位看第二段的文字还有将来一些研究所的纯学理的考题呢，你比较不会看不懂他要问你什么了。好，接着第三点呢，这个之前讲过不再重复，诉讼行为跟民法上法律行为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就是诉讼行为要事性为原则，通常要求你要以书面书状为之，这个之前讲过 N 遍了，99%的诉讼行为都要你以状纸的方式为之，所以起诉要写起诉状，上诉要写上诉状了。好，紧接着看一下第四点，诉讼行为独立性原则，这个也请你打个星号，完全去抄袭物权篇里面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概念。所以在诉讼法领域里面学者怎么说呢，在交易的实务上面经常会产生民法的法律行为夹杂诉讼法的诉讼行为，两种行为夹杂在一起的情况啊，当两种行为夹杂在一起的话，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有无效跟得撤销的事由的话，不影响诉讼行为的效力，这个就叫诉讼行为独立性原则，这跟你物权篇念到的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理论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反正诉讼行为的效力绝对不会因为你民法上法律行为的无效得撤销而受任何影响。好，按念完了，这东西还真的考过吼，一题25分。来，同学注记一下，最典型的国考题目，你往后翻，翻到管辖的一个章节。来，请同学注记一下，诉讼行为独立性这个理论呢，在各位书上呢，76年呢，公社辩护人的一个考题，在各位书上的2-21页，所以您往后翻看一下2-21页。年代虽然有点古老，但是国家考试还真的考过这种呢法条以外纯粹概念法学理论的东西。各位看一下76年公社辩护人这个考题怎么考的。甲乙呢就坐落在桃园县的某笔不动产成立买卖契约，约定将来这个买卖有争执的话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再清楚不过了，甲乙有一个诉讼契约诉讼行为合议管辖约定。好，第一小题，甲诉请乙呢依照买卖契约为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登记是否发生合议管辖的效力。各位复习第一堂课讲的第一小题在考什么呢，管辖权的性质嘛。 合议管辖一定要针对非专属管辖的事件，所谓的约定才会有效。所以第一小题得再考你说，本件诉讼的性质是专属管辖还是非专属管辖了？那这个各位先应该两秒钟答案就出来了，本件诉讼的性质叫非专属管辖，所以当然会发生合议管辖效力。为什么是非专属管辖？陷阱在第一句话，虽然标的物是不动产，但是诉讼标的是买卖契约债权的性质，所以不符合第十条第一项专属管辖的规定。专属管辖必须同时符合标的物是不动产、标的是物权法律关系两者兼具的情况下才叫专属管辖。那第一小题显然欠缺这个法定要件，所以它并不是专属管辖事件。那既然不是专属管辖事件，当然会发生合议管辖的一个效力，所以合议管辖约定是有效的。好，接着你看第二小题，如果被告乙呢是一个18岁民法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订买卖契约前已得法办的同意，是否人身合议管辖的效力？各位，第二小题在考你什么呢？诉讼能力章节45条基本规定，又请你把记忆拉回以前学过的去复习。第二小题的陷阱在哪里呢？18岁的某甲，民法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是诉讼法上是标准的无诉讼能力之人。诉讼法可没有什么限制诉讼能力人这个概念哦，诉讼能力只有有跟无的问题了。所以你只要未成年，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就一概欠缺诉讼能力。既然一概欠缺诉讼能力，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是合议管辖的约款不生任何的效力。你民法的买卖契约是生效的，因为民总特别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事先得法代同意，所谓的法律行为有效，那是因为民总针对法律行为有特别规定。所以你18岁限制行为能力的甲呢，买卖契约有效，但买卖契约这个司法行为有效不等于你诉讼行为有效。各位，我们诉讼法有没有哪一个条文说不具有诉讼能力的本人经法代同意允许者诉讼行为有效呢？很抱歉，诉讼法没有这个规定。所以诉讼法上你只要是无诉讼能力人，你的一切诉讼行为就是无效，都只能由法代代理你为之，不可能由法代怎么加以同意允许然后由你本人来做，这个只有民法有这个规定，诉讼法可没有相类似的规范。所以第二小题呢，这个虽然得到法代的同意，但是你本人所谓的合议管辖诉讼行为呢依旧是无效不生效力的。这是第二小题考你诉讼行为诉讼能力的基本观念。好，再来第三小题，各位啊，第三小题呢前面呢漏打了一句话，请你呢稍微注记一下。那么假设乙呢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啊，你加上这句话，第三小题并不是承接第二小题哦，第三小题是一个独立的考法。假如说甲乙在民法上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不承接第二小题哦，现在原告被告甲乙呢都是完全行为能力完全诉讼能力之人啊，在这个前提之下，买卖契约跟合议管辖约定都有效，都有效的前提下，买卖契约如果经过2兆解除了，这时候呢关于解除契约后返还价金的诉讼，北院是否仍享有管辖权？各位，第三小题在考就是我们刚讲的诉讼行为独立性的理论。这个考题很明显的就是你们在买卖契约里面，题目第一行就告诉你买卖契约内同时约定合议管辖条款，就是标准的一个交易行为里面夹杂司法的法律行为跟诉讼契约诉讼行为的约定。这个除了买卖契约常见之外，还有一种呢很常见的模式，就是呢各位手上一定有的信用卡后，你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跟银行填一张薄薄的信用卡申请书，信用卡的申请定型化契约就是最典型的，同时夹杂民法的法律行为跟诉讼法的诉讼契约。因为所有的银行信用卡的申请书 定型化契约里面一定有一条讲说，将来对本件诉讼，如对这个信用卡的申请呢，如有纠纷的话，何以台北地院为管辖法院。那么这也是最典型的呢，一个法律行为里面同时夹杂着民法上的契约跟所谓诉讼契约的观念在里面。那不管如何啦，第三小题的考点就是民法的那个买卖契约，司法的法律行为纵然无效、撤销、解除而不存在了，依照诉讼行为独立性原则，先前所为的诉讼契约、诉讼行为合意管辖的约定依旧完全有效。既然先前所谓的合意管辖约定依旧完全有效的话，本件诉讼当然还是得由台北地院加以管辖。这就是第三小题涉及到我们刚刚讲的诉讼行为类型特色里面所谓诉讼行为独立性的一个基本观念。好，那么呢，这个考题看完之后，我们再往前翻。翻回到呢诉讼行为的特色，38页的第五点。来，38页诉讼行为的第五点、第六点，这个你自己看就好了。诉讼行为不得附条件，前导的法理思想就是诉讼程序安定性的考量了。那么仍有诚信原则的一个适用，这些呢都是呢其他伴随的诉讼行为解说的特色，同学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呢诉讼行为理论里面第二种的分类呢，关于契约行为、单独行为、共同行为呢学理上面一些解释跟考试的一个重点所在。很快的把38页这些纯理论的概念呢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至于刮胡四，这个你可以打一个叉吼，不用去管它，因为它非常简单啊，是一些更琐碎的名词分类，完全都是去借用民法的观念，硬是把诉讼行为分成什么成立不成立、合法不合法、有效无效。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个理论介绍哦。建议同学呢，如果你已经有点头昏的话哦，这地方打叉不用去钻得这么细了，你只要把前面呢我们所讲的两种类型的重点呢掌握就好了。至于这个更琐碎、更没有意义的类型细分呢，时间有限，倒是可以完全不用加以理会。所以39页刮胡四呢，我们课堂上不讲，那同学回去呢，其实呢，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你也可以不用去理会这么琐碎的一个分类。好，那整个序论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呢介绍到此。那整个第一章序论呢，邱老师的基本架构跟骆老师针对诉讼行为的这些衍生理论看完之后呢，上册剩下最后一个小尾巴，来同学翻到当事人章节里面，诉讼担当章节当中有关选定当事人呢3至105页的一个专题。这个选定当事人92年的新法我们留到最后讲，是因为你要看懂新法的内容呢，一定要呢这一些基本的民事诉讼法理论全部念完之后呢，回头看新法的规定，你比较能掌握92年为什么要增订这样的一个制度。好，在各位书上的105页以下呢，讨论呢本节当中92年新法修正44条之以下这一组的条文，叫做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的功能，是邱连功老师主导之下呢通过了条文。在实务上哦，很遗憾，目前为止适用的情形微乎其微，因为这个章节呢跟我们先前念过的当事人讯问蛮像的。各位在证据方法章节应该还有印象，这个367之1把当事人转换成证人来问，这也是在邱老师主导之下增设的制度。那么呢92年你现在看到44条之以下，这个也是邱老师主导之下增设的。那想当然而呢实务界非常不买账哦，基本上实务界见解认为呢，这又是一个学者呢比较理想性、理论性的一个制度了，这个理想有余呢，实际运作的作用呢恐怕是很薄弱。所以各位这样子反而对你准备考试呢比较简单，因为只要考到这个东西，同学不用怀疑哦，绝对不太可能是实务界老师出的， 大部分考你呢，一定都是邱老师这种的邱派的学者在出的题目，所以你反而写起来比较干脆，直接就把邱老师那套理论搬来写就好了。只不过我们课堂讲解呢，除了跟你讲解邱老师的理论之外，附带会跟你提到实务界的批判，让你对整个制度呢有更深入一层的了解。好，那么呢，92年增订的四个条文，从44条之以下呢，看到44条之四，这是关于选定当事人章节全新的一个增订规范。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增订呢？来，各位直接看总论的部分。第一个新法增订的特色叫扩大选定当事人适用制度的范围，我们就直接以邱老师文章的标题呢来跟你介绍整个新法的特色。这一个呢，所谓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呢，最典型的是在44条之一的规定，这都不难，你条文对照邱老师文章的讲解，很快就能掌握重点。什么叫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的适用呢？同学，你看一下之一的第一项，92年增订这个条文怎么讲呢？多数有共同利益之人，如果刚好是同一个公益社团法人的社员的话，在章程所定的目的范围内，得选定该法人为被选定人提起诉讼。念完了，来，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第一项学理上的概念叫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的范围呢？你往前翻，对照你的小六法41条第一项，来，那结论就出来了。各位，你只要听懂之后呢，这个观念永远跟着你，你回去也不用浪费时间看我们书上跟你落落长整理的文字说明了。本来在旧法时代的选定当事人只有41条可以用，那各位看一下，只有41条可以用，坏处在哪里呢？在41条第一项的规定，选定当事人间一定是只能限于有共同利益的自然人，所以旧法的规定呢比较狭隘。怎么说呢？旧法的规定之下，你能够推派的代表只能够推派自然人，而且是跟你们有共同利益的自然人。所以你把记忆拉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选定当事人，说跟你举什么例子啊？什么 A 到 Z 26个乘客，同样呢搭乘一部游览车出了车祸，所以这26个乘客就共同推派其中一个乘客 A 呢，选定他担当全体进行诉讼。所以讲白一点啊，旧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依照41条第一项，只能选定自然人，而且这个自然人呢，还只限于跟你们大家有共同利益、主要争点共通的利害关系人才能加以选定。但是邱老师说呢，应该不以此为限，我们要放宽选定当事人制度的功能。怎么放宽呢？不一定要选定自然人为限啦，你们这26个乘客，如果刚好呢，真的这么刚好，你们26个乘客呢都是同一个公益法人的社员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可以直接推派以法人团体的名义呢为被选定人，帮你们担当进行诉讼。这就是你44条之一第一项的翻译。现在你们只要呢是同一个公益社团法人的社员的话，你们要推派代表，可以直接推派那个法人出来，以法人的名义担当你们全体进行诉讼。这就是呢增订后44条之一的第一项，学理上称为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的适用。你现在可以直接推派公益法人为被选定人，担当全体进行诉讼。解释过一遍，相信各位不难懂，确实是扩大适用的范围，至少你推派的代表现在可以是非自然人的公益法人的。好，那邱老师这个理想呢，为什么被其他的学者吐槽呢？那各位一样啊，你只要有看过姚乐光老师的书，或者吴明轩老师他们的教科书呢，都会呢批评这个立法，只要是实务界出身的，大家都很不以为然哦，觉得这又是你学者关在冷气房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呢？ 我国人民哦，人民的情感跟社会实务的运作来讲呢，说真的，公益法人呢，应该这样讲，公益法人的数量微乎其微，而公益法人呢，大部分又都是以财团的方式呈现。这个基本常识，各位应该要知道。我们呢，台湾呢，很喜欢设立法人，大部分都设立盈利法人啊，开公司，大家都很热衷哦，有钱可以赚。啊，要做公益、做功德呢，大家都打哈欠，兴趣缺缺哦。所以我国的实务上，公益法人的数量远低于呢盈利法人，公益法人的数量都够少了。那么少到极点的情况下，你再往下去研究。少数那些公益法人，大部分都是以财团的方式存在，譬如说医院啊，或者什么某某文教基金会，做善事的那些基金会啊，像什么伊甸基金会啊、创世基金会等等，好不容易生出这几个公益法人了，你去查他们章程，全部都是财团法人哦，都是公益财团法人。可是你法条四四条之一是说公益的社团法人。那学者的评论就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了。你搞一个公益法人，又是用社团的方式为之，这个在台湾你去查那个设立登记后，搞不好是个位数，用几个手指都数得出来。这种的法人数量实在微乎其微，在微乎其微的前提下，你增设这个条文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很少老百姓会去加入什么公益社团法人了。在座全部的同学，搞不好你没有一个人呢是加入过这个公益社团法人的。所以在实务上呢，极度呢不普遍的情况之下，增设这样的条文呢，适用的机会还真的是微乎其微。至少到目前为止，实务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案例是四四条之一第一项，大家刚好是公益社团法人啊，刚好推派这个法人出来的。目前实务的案例归零了，所以这个法条变成了理论理想的意义呢大于实际，这是呢相关实务界老师呢所提出的一个批判。好，接着你再回到书上105页，第二个新法修正的特点叫做增订总额裁判分配协议。各位请你特别打三颗星，这个新法要考的话呢，可以跟你笃定的讲一定会考到这个点，因为大概只有这个点呢，考试的价值最多，也是学者呢比账论争最严重的一个呢争执条文。什么叫做增订总额裁判跟分配协议呢？我们书上的出题字就是请同学对照之一的第二项，非常重要、很有特色的一个条文。来，什么叫总额裁判跟分配协议呢？同学要把这个名词背熟。那你看它法条的依据，看一下第二项。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公益社团法人存在，那法人也依照前项的规定帮社员提起诉讼时呢，如果社员就是选定的全体呢，以书状表明愿由法院判定被告应给付选定人全体之总额，并就给付总额的分配达成协议者呢，法院得不分别认定被告应给付各选定人之数额，而仅就被告应给付选定人之全体总额而为裁判。好，落落堂的这个条文呢念完了，来，什么意思呢？这一个条文的逐条释义在各位书上105页到106页花了不少的篇幅，阿拉伯数字第一点第二点跟你介绍啊，第二点里面又细分成刮胡一跟刮胡二，这都很重要，请你回去一定要自己记得看，课堂上跟你翻译一遍。这105页到106页的重点何在呢？各位要看得懂总额裁判制，你先回到黑板上，这个东西你要看懂的话，你必须稍微有一点点的实务上的经验跟尝试。如果各位完全没有碰过诉讼实务的话，你可能会看不懂邱老师呢跟吴明轩老师他们比账到底在打些什么。来，首先你先听一下为什么要增设这个制度。邱老师他很理想化，他怎么说呢？他说传统选定当事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做我们之前讲过最高法院一致的见解是啊，选定当事人制度，来，你就看这个实际案例就好了。 这一期我们讲到烂的 A 到 Z 呢，26个乘客呢共同搭一台游览车，然后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之后，大家就推派代表呢，选定 A 呢，推派 A 担当全体进行诉讼，由 A 成为原告，代表大家去告这个公车司机，告公车司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好，那我们之前上课怎么讲呢？选定当事人构成诉讼担当，由 A 一个人担当全体呢成为原告进行诉讼，但是呢诉讼标的的主张却是每一个实职当事人各自都有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所以 A 一个人为原告，但是他的诉之声明要分别声明说，被告甲应赔偿 A 新台币50,000，应赔偿 B 新台币30,000。因为每一个乘客受伤的程度不一，坐在比较靠前面的搞不好摔得比较重，他可能支出10万块医药费啊，坐在比较后排的乘客搞不好摔得比较轻，医药费只有30,000。所以每一个受伤的乘客损害程度不一，因此最高法院怎么讲？凡是选定当事人制度，诉之声明跟判决主文仍需一一记载各个实职当事人呢应受偿的金额。所以简单来说啊，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决议说 A 你担当全体进行诉讼，你的诉之声明就要写26个，被告甲应该赔偿 A 新台币呢50,000块，赔偿 B 30,000块，赔偿 C 10,000块。因为每一个乘客的受伤程度不同，所以你诉之声明起诉状里面要针对各个实职当事人的诉讼标的跟赔偿金额，诉之声明呢一一的加以列举。法院在调查过程里面也要一一针对每一个实职当事人到底你受害的程度如何，诉讼标的权利是否存在等等的事项一一分别认定。最后在写判决书的时候，也要在判决书里面一一的针对每一个实职当事人到底要赔多少钱呢分别加以记载。所以其结果就形成了学理上所谓的形成邱老师所谓的呢徒增诉讼程序的不经济。为什么反而形成了徒增程序的繁琐跟不经济呢？他文章这样批评，你对为黑板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依照最高法院的见解，诉之声明要各自独立，你状纸上要写26个独立的声明，每一个受伤的人各自有独立的诉讼标的，独立求偿金额，起诉状落落场要写一大堆，实质上好像等于26个人共同起诉，因为你实质上状子就是26个独立的声明独立的标的。再来审理程序呢也不见诉讼经济，因为法院审理还是得一一个别单独的针对你们26个乘客实际受伤的金额践行调查认定的程序。所以审判的程序呢也未见诉讼经济，反而是要一一针对各个受害的实职当事人呢一一加以认定，其结果真的等于跟共同起诉没什么关系。邱老师呢他之所以增订这个条文，就是说啊，你们这样搞好像跟这26个人共同起诉没差嘛，为什么跟26个人共同起诉没差呢？反正起诉状也是写26个声明，调查的时候也是26个人呢各自独立调查，这样还要选定当事人干什么呢？好像跟你们26个人共同起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嘛。在第三个阶段，判决主也是一样，还要一一记载呢，主文栏要写26个项目，被告甲要赔偿 A 10万块，要赔偿 B 50,000块，赔偿 C 30,000块，26段主文分别针对这26个人的赔偿金额一一记载，实在看不出跟共同起诉有什么差别。最后的缺点更要命， 第四个问题承接第三个问题，既然你判决主文是一一记载，所以在选定当事人的诉讼里面，将来强制执行更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因为各个实质当事人都能独立单独申请执行。因为我判决主文就写了甲要赔 A 10万块，好啊，要赔 B 呢5万块，每一个当事人都一记载，所以结果就是将来 A 可以针对自己的10万块先申请对甲的财产强制执行， B 也可以针对自己判赔的5万块去针对甲的财产申请强制执行，其结果就是同一个纷争事件居然可以开启26个独立的执行程序，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拿判决书申请执行自己的那个部分金额，所以执行程序呢更徒增司法资源的浪费，程序的不经济。这就是你要先了解早期呢选定当事人制度实务的运作，以及呢引起邱老师诟病的地方。那既然有这种程序的一个繁琐呢无法简化，所以邱老师就批评了，那你这个选定当事人哦，讲难听点，有选跟没选一样，看起来跟你们26个共同起诉好像一样，根本没有达到诉讼经济简化程序的目的，所以他认为这个这样做法不好了。不好的情况下，他就要改革，怎么改革呢？你们就有了41条，我不管你，你们用41条选定当事人的，就要依照最高法院的判例决议这样搞。可是呢，徒增程序的繁累。但是我能改的就是我自己创设一个新制度。如果你们用的是像邱老师刚刚讲的44条之一，如果用的是44条之一的情形的话呢，你们推派出来的是一个公益法人的话，那么公益法人来打官司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假设你们今天选定的是公益的法人的话，那么这时候就有第二项的规定可以适用了。44条之一第二项的特色呢，就是法条你刚刚念过的前导的法理思想，就是简化诉讼程序，达到诉讼经济的要求。真的考出来这个前导的法理一定要提到。那为了要贯彻这个前导的法理思想，各位想也知道邱老师制度会怎么设计呢？他说哦，如果你们推派的是一个公益法人的话，好处可多着。好处就是呢，现阶段你们依照第二项的规定，可以呢，只要选定人全体同意，譬如说现在 A 到 Z， 如果他们真的是依照44条之一，还真的是某一个公益法人，譬如说乙法人的社员好了，那么就可以推派乙法人为代表呢，单独对甲提起诉讼。只要你是用这个模式的话，邱老师就说那可以达到他所谓程序简化诉讼经济的要求。怎么说呢？只要你是用这个模式起诉的，你的诉之声明可以改成所谓单一的总额声明。这就是刚刚你法条念的邱老师文章很强调的，什么叫做总额裁判制啊？就是你们大家先瞧好 A 到 Z 26个人，先瞧好每一个人内部呢，跟大家来报告赔偿受偿金额。 A 说呢，我受伤10万块， B 呢说我受伤5万块， C 说我受伤3万块。好了，我们26个人先做内部统合，大家把大家受伤的金额报出来，加一加的结果呢，假设说是150万好了，那这时候呢，你就单一总额的声明，我们内部自己先加好，总共26个人呢，每一个人的金额加一加150万，对外我就做一个单一总的声明，我基本上就简化了起诉状诉之声明，简化起诉状的记载，不用再有26个独立的声明，我就一个单独总额声明，声明被告甲呢要赔偿乙法人新台币150万。所以声明这个阶段明显的就达到简化的目的，不用像传统的选定当事人一样还要求你诉之声明一一加以记载。 再来第二个特色，这是被实务界骂得最惨的，但是邱老师很得意的理论，所以请你用力的背起来。第二个阶段对应下审理程序，来，这个文字呢节省时间，就不要呢抄在黑板上，各位注记页数，来你往后翻，翻到哪里呢？106页的注释82。注释82就帮同学把邱老师的文章上的原文重引后，真的考到这个总额裁判制审理程序的特色，麻烦你用力的把这一段话呢写出来。同学带你看一下注释82在写什么呢？我国多数说认为啊，公益法人也好，选定当事人也好了，都得要一一的针对损害的金额个别认定，这就是传统通说所讲的26个人的赔偿金额都要各自独立认定，每一个都要独立审查调查证据了。那邱老师就是反对这样，因为这样真的徒增程序的繁累，感觉不出选定当事人的好处。所以只要你是推派公益法人的话，邱老师文章怎么讲呢？来，专有名词来了，为邱连公教授认为，这个规定就是44条之一第二项总额裁判制具有实体法非讼化的性质。这个是我们之前才讲过的，前天才提到什么叫实体法非讼化呢？把这个条文呢当作很像你前天礼拜二念到的，前天才刚讲过一个专题，什么叫实体法的非讼化。民法有很多条文的特色就是单一的法律效果，赔偿金额这个效果授予法院裁量权，可以裁量金额的高低，过失相抵可以酌减赔偿金，违约金过高可以酌减，这些都叫实体法的非讼化，也就是实体法的某一个单一的效果，赔偿金额这个效果之下，允许法院行使裁量权，自由裁量金额的一个高低。那这样的法理，邱老师就很巧妙地说，我们大家看一下44条之一第二项，这个规定长得就很像民法这些条文，我也把它定性为实体法非讼化。什么叫实体法非讼化呢？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这是目前国内只有邱老师独一无二的见解。他怎么讲的？一旦你用总额裁判制，譬如说你报给法院一个150万的总金额，法院在审酌150万的总金额的时候，不必一一的调查认定。也就是说啊，你要认定150万，如果还得个别认定 A 到 Z 每一个人受多少损害的话，那其结果不就等于 A 到 Z 共同起诉一样，审理程序未见简便。所以为了让审理程序简便起见，干脆我再解释就说，你们报给我一个总数150，这个150我法院有很广泛的自由新政裁量空间，只要你们不要乱报，不要胡乱的太离谱的话，这150万差不多我就可以判了。我在判在认定损害金是不是150万的时候，不必一一调查各个受害人实际受害的金额，我可以本于我的裁量权自由新政的空间呢去酌定一个数额。讲难听一点，靠直觉啊，直觉上我觉得说差不多150万，没有太胡乱的话呢，我就不用一个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呢医疗费用的单据、支出的单据一一核对，不必一一调查各个实质当事人实际受害的金额，就可以本于自由新政法院的裁量呢，然后呢直接酌定一个相当的数额，我可以直接认为150没有太夸张，我就认定好，总共就是这150万。那只有这样解释，你这个制度才能达到简化审理程序，否则如果推派公益法人，那我损害金额还要一一调查每一个实质当事人受损的金额的话，那其结果不就跟一般选定当事人一样，没有办法凸显出这个制度的特色。 所以各位书上的注释82落落长横跨两页呢，密密麻麻的文字呢，就是在强调这样的一个重点。那么其中呢，同学听懂之后呢，请你呢尽量训练你自己呢写出来的用字遣词呢稍微文言文学理一点，除了106页的所谓具有实体法非诵化的意义之外，你翻到107页来注释82的第6行以下，请你画起来，我们希望你以后尽量去多念几遍，写出来就用邱老师惯用的文字来。第6行以下怎么讲？一级就其判决系形成总而之内容而言呢，多少具有形成性，也就是说呢，实体法锁定的要件有条件的退让于程序利益保护原则，而允许法院在其中呢弹性裁量调整呢扮演利害调整者的角色。各位，这句话白话文你现在看应该好懂多了，就是我们刚的翻译嘛。这种的案件哦，实体利益要退让到程序利益。邱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实体法上你们到底实际受多少损害不重要，这时候求快迅速经济的审判比较重要，所以形之与文字就变成实体法锁定的要件有所退让于程序保障利益。用比较难听的白话文就是呢，这只要你不要胡乱的太离谱哦，差不多的金额我就可以认定了，不需要严格的去审酌你们到底有没有实际受这些损害。这就是所谓实体的要件呢有条件的退让于程序利益，而赋予法院从其中调整多数人的实体利害跟程序利害。这句话的概念就回到邱老师讲的赋予法院的一些裁量的权限，在单一的效果就是赔偿金额这个单一效果之下，弹性的酌减或者增加相关的数额，带有浓厚的一个职权裁量的味道在里面。那么这就是整个呢关于44条之一的第2项总额裁判制呢学理上邱老师所琢磨的重点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跟同学稍微的解释一下。希望呢我们前几堂课讲过的这些呢抽象名词，如果你了解的话，现在来看这个注释82才看得懂这些文言文呢到底它所要表达的重点何在。这都是承接我们礼拜2所讲的邱老师呢基本的一个体系架构之下所衍生的一些相关法学思想。好，那紧接着再回到黑板上，各位再忍耐一下，快要结束了吼。第2个呢，审理程序透过呢106页以下解释的特色，定性成实体法非诵化的性质之后，判决主文不用多说。承接你的诉之声明，既然只有单一总的声明，那判决主文当然就更加简化，呼应邱老师那一套简化诉讼程序的要求。我判决主文就简单写，被告假司机应该要给付依法人新台币150万，就这样写就好了，不用一一的针对个人的赔偿金额一一分别加以论述。好，最后呢有特色的地方在执行的阶段，这是邱老师文章上很强调的，各位考出来关键字也要记得写。如果你推派的是公益法人，邱老师很得意的说，执行阶段用我这一套就是最能够节省司法资源，因为执行阶段呢，我们呢既然称为分配协议，代表什么意思呢？只能够由公益法人申请执行了，我就不准你们 A 到 D 呢在那边给我发神经，每一个人都单独向法院具状申请执行，我们的执行处没有那么多的人力，那么多美国时间呢陪你们玩了，干脆就让这个被选定人乙法人诉讼担当的乙呢，只有这个法人才能以他的名义呢申请执行，所以只要耗费一次的执行程序就好，因为只有乙呢可以申请执行，彻底的简化整个呢执行的程序。 那么乙申请执行完之后，各位考试要你写的重点就是回到书上的105页第二项叫总额裁判及分配协议制，这句话呢最主要落实在执行阶段。什么叫分配协议制啊？你记得在考卷上特别强调的是呢，你推派公益法人呢，我们法律是要求你，你看一下第二项的条文，第二项条文说呢，你推派这个公益法人之后呢，各个实职当事人应就给付总额的分配方法达成协议。法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要使用这个制度的前提是你要呈报给法院一张表格，叫做你们的分配协议表。什么意思啊？单一总额声明150万，你们在起诉状要附分配协议表给法院。什么叫分配协议表呢？告诉法院说150万怎么分的。A 呢可以分得呢10万元 ，B 可以分得8万元。你们呢这个分配协议表里面呢，自己要载明说，将来拿到150万之后，各个实职当事人分配的一个权利比例啊，你们各依多少的比例呢来加以分配 ？A 可以分到2%， B 可以分到3%。为什么要这个分配表呢？因为将来一次执行回去之后，这个法人呢内部分配给各个构成员呢，就会照你们当初呈报的这个分配协议表。如果法院150万照判给你们的话，那你们分配协议表写说 A 可以分到2%，那就是150万的2%，A 就拿3万块吧。反正呢，分配协议表就是呢，你们自己呈报给法院说，将来判决或执行所得金额，你就依照一定的比例呢分配给这些内部的构成员。那将来判多少呢，就按照你们分配协议的这个比例呢，再由这个法人内部去分配给社员。如此一来，刚好可以达到执行程序的一个简化，只要一次的执行程序。那至于各个受害人实职当事人实际金额的分配，则不经由强制执行程序，而是完全委由呢该公益法人呢内部分配给呢自己的构成员。所以构成员实际拿到钱呢，不需要独立经过执行程序，执行程序统一都由公益法人一次执行就好。啊，公益法人拿到钱呢，怎么分给你们，那是你们之间内部分配的问题，不需要去借用到法院执行程序的一个资源了。这就是邱老师制度上非常得意的设计，第二项呢所谓的一个总额裁判即分配协议的一个制度。好，以上就是呢44条之一呢修法第一项第二项的特色，分别在各位书上105页变成刮胡一的扩大选定当事人制度功能，还有增订总额裁判及分配协议制这两个主要的法理特色。好，再来你看一下第三个特色，106页的刮胡三。各位，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这是呢学理概念的一个介绍，还是希望你回家自己花时间把105页、106页细部文字的说明自己记得看一遍，熟悉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规则。如果你要行之于文字，怎么写比较好？为什么很多东西课堂上讲过，还是需要你回去看？因为课堂上讲都是翻译成白话文，让你好懂的文字讲解给你听。可是你写考卷的时候不能写白话文哦，你听得懂这个观念，但是要行之于文字，还是得靠你回去自己多看一下这些文章，习惯一下邱老师惯用的用字遣词呢。有时候呢，考试不能只是懂而已啦，懂之后你还要呢转换成呢比较优美的法学文字哦，这样这个题目才比较容易拿高分。所以课堂上我们讲解完，还是需要你回家利用点时间，把我们105页以下这些相关邱老师文章的整理呢，自己稍微呢看一下，习惯一下用字遣词啦。好，最后第三个修法的重点，直接跳到44条之三。之二我们跳过去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条你自己看，之二本身呢非常简单，来课堂上1分钟带你看就好了。44条之二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性规定，它的标题叫追加选定当事人的制度。什么叫追加选定当事人啊？ 如果你是因为公害、交通事故呢、商品瑕疵呢等等呢，同一个原因事实受有损害的多数人的话，那么你们依照呢41条的规定选定。哎，同学，这个法条只有一个小细节，请你注意，条文呢是叫做依照41条的规定为选定，所以44条之2呢，它是在处理一般选定当事人哦。这个新法很讨厌，之一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规定的是可以推派公益法人，可是之二话锋一转，又转回是一般选定当事人的补充规定。为什么说很简单呢？这条你念完就知道，如果你是依照旧法的一般选定当事人制度推派代表的话，法院得征求原被选定人的同意，或由呢被选定人申请法院认为是当时公告小事其他共同利益人在一定的期间内书状表明原因事实，并案加以请求。很简单的技术规定叫做呢追加并案的规定啊，立法理由就是为了达到纷争解决回信。你只要看回黑板上用实际的案例跟你翻译一遍的话，你呢会非常容易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邱老师说吼，你们如果要用传统的选定当事人，白色粉笔这种传统制度啊， A 到 D 真的推派 A 为代表，那么邱老师说啊，有的时候官司打到一半，你搞不好会发现原来这一台公车上面不是26个乘客，是30个乘客哦。除了 A 到 Z 之外，还有丙丁戊己呢，也坐在这一台车上。漏网之鱼啦，还有其他共同受害人没有参与这个选定当事人的游戏。那我就希望那个没有来参与的吼，为了节省司法资源，避免你们4个人将来另行起诉其件，所以我们尽量呢伸开双手把你招过来，希望你呢打这个团体仗，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选定当事人的诉讼。所以44条之2说呢，依照41条选定的当事人呢，如果法院发现说呢还有其他的受害人，还有其他的实质共同利害关系人没有参与选定当事人制度的话，可以定相当的期间公告小事，请他们来追加加入这个选定当事人制度，贴公告通知你们说，哎，这个车祸事件大家已经推派 A 为代表了，来进行诉讼了，丙丁戊己啊，你们要不要有兴趣的话也成为选定人，共同推派 A 为代表，通知他们，公告他们之后，如果丙丁戊己愿意的话，他们就直接追加进入这个诉讼制度里面，他们就追加成为选定人，共同成为实质当事人，共同推派 A 为代表的进行诉讼。那将来判决的结果呢，丙丁戊己呢也会列为选定人，也可以单独申请强制执行。那可是同学注意一下，这个规定毕竟呢只是一个所谓呢道德劝说的一个条款啊，这个呢道德劝说条款的意义就是啊，如果你公告半天丙丁戊己呢不愿配合的话，法律上没有任何的不利哦，丙丁戊己搞不好觉得 A 看起来很肉脚哦，推派他为代表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自己打官司比较妥当。如果丙丁戊己呢这样想的话，立法者也不勉强了。你们的公告小事呢道德劝说半天，你们不愿意加入，坚持要独立起诉，这是你们自己的权利哦，立法者也不能加以禁止。所以44条之2呢，某种程度来讲呢，道德劝说的色彩比较浓厚，真的他们不愿意加入，坚持要另行起诉的话，其实法律上完全合法，你也不能给他们任何不利的一个效果。这是呢44条之2呢公告小事追加当事人的一个制度。好，那最后比较有意义的44条之3，各位书上106页的刮胡3，增订团体不作为诉讼的一般规定。来，各位条文看一下，这是邱老师呢第三个呢新法制度之下比较有特色的条文。条文怎么讲啊？以公益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邱老师呢这个立法呢有很多实务界的老师呢在亏他哦，怎么亏呢？说邱老师好像改 改了这个呢职业呢要去做公益事业的哦，透过这个法条的修正呢，好像都尽量鼓励人民去成立公益的法人了。所以之三又是一个呢，你们如果愿意成立公益法人哦，如果你们这些人啊真的组成一个公益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的话，那这些公益的法人呢，经过主管机关的许可，在章程锁定的范围内，可以对侵害多数利益行为之人呢，提起不作为之诉。各位把不作为之诉圈起来，这是呢引进外国法的所谓呢公益诉讼的制度。外国的立法例是说啊，只要你是公益法人的话，你发现有人侵害不特定老百姓的一个权利的话，只要你是公益法人，侵害的权利、侵害的类型，在你章程锁定的范围之内的话，你就可以呢，见义勇为呢，以自己的名义呢为原告呢，对这个侵害老百姓权益之人呢，提起相关的诉讼，这叫公益法人的一个团体诉讼。那我国四四条之三呢，拿来抄怎么讲呢？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公益法人，譬如说我们这个法人的宗旨呢，就是你呢维护呢全体人民的食品安全。假设呢我们大家有志一同啦，因为前阵子新闻一直在报说那个什么毒奶粉的事件，又有三氯氰胺，又有塑化剂，所以搞不好我们大家志同道合，觉得说呢吃的东西食品安全很重要，我们要加以监督，不能让这些黑心厂商呢制造这些食品侵害我们大家消费者的健康。所以我就找几个好朋友呢，大家出个5000万呢，组一个什么公益财团或者公益社团啦，成立一个某某的公益法人呢，专门以打击黑心食品哦，维护了大家食品安全的目的。好，一旦成立这个公益法人之后，现在这个公益法人呢，如果发现说，哎，市面上又有一个黑心的食品公司，又专门在制造呢添加塑化剂的这些呢有毒的物品，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替天行道了，直接以法人的名义为原告，对这个呢制造黑心食品的公司呢提起一个不作为之诉，请求法院禁止 A 公司继续生产该类型的食品。所以呢四四条之三呢本质上就是赋予呢公益法人呢一个独立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事格了，你可以就以自己的名义，不用任何人授权，不用任何人允许呢，你就可以替天行道，自己成为原告，对这个食品公司呢提起不作为之诉。所以呢投影到我们106页，就是新法呢刮胡三的一个特色，增订所谓团体不作为的诉讼，允许公益法人以自己的名义呢提起不作为的诉讼。好，那这个立法理由呢各位了解之后呢，那么有一些衍生的一个学理的概念，来，这个概念呢很重要，同学注记在106页旁边。团体不作为诉讼细部的文字解释在各位书上的110页以下。来，你往后翻，翻到110页，密密麻麻的又帮你整理邱老师相关的理论，那这些呢请各位回家记得自己看，课堂上只花5分钟跟你讲重点，但是呢请你回家一定要记得把文字自己看一遍，因为重点只是翻译成白话文，你要呢把这个白话文的观念呢转换成法学文字书写的话，还是得靠你自己呢回家用功的多看几遍，习惯这些邱氏风格的用字遣词了。这个四四条之三呢解释论上有什么重点呢？来，解释论上有3个重点，请你注意，哪3个重点呢？各位辛苦一点，我们把这边呢讲到一个段落呢，再做中场休息。四四条之三衍生出来的3个重点呢，简化成黑板上这个树状图。来，第一个是立法论的批判，这是邱老师自己写的，说呢他在推动新法的过程，本来四四条之三呢不是现在长这样子，那是中间经过各个学者讨论呢杯葛的结果呢折中起来才变成这么一个不健全的条文，违背他当初的理念。 他当初的理念呢，他自己在文章上讲，我的公益法人提起的团体诉讼，我原本的制度设计是除了不作为诉讼，还包含积极的给付之诉，因为外国立法立后赋予这个公益法人甲这个法人呢替天行道的权利，你替天行道除了打不作为之诉之外，外国的制度是连积极的损害赔偿之诉都准你提起。所以像黑板上的案例， A 这个黑心的食品公司制造的有毒的食品，甲这个法人发现之后，除了可以提不作为之诉禁止他继续生产之外，也可以呢替天行道，代表全体受害吃了这个食物呢受害的消费者呢打一个团体的损害赔偿之诉，那么可以向 A 公司要求巨额的赔偿。所以外国立法例这种公益法人团体诉讼呢不局限于不作为之诉，但很可惜我们国家现在看到了44条之3却只有赋予这个公益法人不作为诉讼的权利，并没有赋予他积极损害赔偿给付之诉的权利。这是文章上邱老师说好可惜的，希望将来新法修正呢有机会可以扩大44条之3的范围，希望这个条文呢可以扩大给予呢其他的诉讼类型。那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呢仿效外国立法例，扩大给予到呢金钱的给付损害赔偿之诉，也让这个公益法人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呢替天行道加以主张。这是第一个44条之3呢我们书上110页以下呢这些密密麻麻文字呢所提到的第一个呢要你注意的一个立法论的批判。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则是涉及到性质的部分。那性质的部分呢各位注记一下页数，在112页。这个121的万年考古题呢请同学现在翻一下，特别打个星号，拜托你回去一定要看，政大法研所考了2次哦，有看就有分啊，标准的呢纯学理概念。沈冠霖老师出的题目就是考同学有没有看过相关邱老师的期刊论文。来，这个考点在哪里呢？同学看一下112页，44条之3的不作为之诉性质如何呢？那么呢传统学者有一派叫固有权说，邱老师他们这一派叫法定诉讼担当说。来，差别在哪里呢？各位，这个学说呢细部的讨论呢各自都言之成理啊，但是我们课堂上很简单的把争点提醒你注意，细部的文字讨论还有两派见解的论争比仗呢，这个你有兴趣的话回家再慢慢看。那么直接呢用法研所的考题呢实际的案例来跟同学呢做一个说明，你这个12页到14页这3页的文字呢，你把黑板上这个简单的案例稍微注记一下，将来回家复习呢对照一下文字，看起来就很清楚了。来，什么样的实例题呢？2月1号的时候，我们呢发现一个黑心的食品公司 A， 所以是甲法人呢率先依照44条之3的规定提起一个不作为之诉，要求这个 A 停止生产黑心食品。那政大法的题目考得再干脆不过，考你说呢啊，这世界上热心的人还真不少哦。什么叫热心的人真不少呢？原来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呢讨厌黑心食品，所以一大堆人去组成一个公益法人，都是以打击黑心食品为目的哦。所以甲法人呢在2月1号提起不作为之诉之后，另外一个公益团体乙法人他的宗旨章程也是打击黑心食品，他也发现 A 在乱搞，所以他也成为原告，3月1号另行提起一个不作为之诉，要求 A 呢禁止生产这一个类型的黑心产品呢。好，那你都知道考题怎么考你呢，请问你法院应如何处理后诉讼？哎，为什么这样考啊？因为如果允许你漫无限制的提起后诉讼的话，一定会有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你们都是同样要告 A 公司，要求他停止某一个特定的黑心食品， 既然事实跟目的都一样，为什么要让你们浪费两次司法资源反复提起同样类型的诉讼呢？所以从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的观点，后面这个诉讼要怎么处理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你怎么去评价44条之3。怎么说呢？来，你看一下陈龙忠老师、杨建华老师呢，他们呢早期的见解怎么讲啊？44条之3叫固有权利说。什么叫固有权利说啊？非常简单，把这个条文定性成是每一个公益团体固有的一个请求权，把它当成类似一个所谓请求权的基础，每一个公益团体独立都享有这个不作为的请求权。既然如此的话，大家都享有固有的请求权，那法律的概念就好像是甲这个法人呢有一个独立的44条之3的请求权，乙这个法人又独立的44条之3的请求权，所以固有权说，各位注记重点在旁边，依照这一说来讲的话，不作为之诉的性质叫一般的给付之诉，因为每一个法人都有固有的请求权，你们每一个人打的官司是行使自己固有的请求权，不作为的请求权，所以这两个诉讼都叫一般给付之诉。既然是一般给付之诉的话，那请问同学，顺便考的重点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一般给付之诉没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只要你敢声明你是请求权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你就当事人适格。所以依照第一说的见解，陈龙忠老师他们的看法的话，乙法人3月1号所提起的后诉讼程序上完全合法，一般给付之诉当事人适格，法院要分案加以审理。那这一说呢，最大缺点就是真的会产生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所以呢，杨老师他们自己在113页呢建议说呢，最好法院是并案加以审理啦，这只是建议哦。那不并案理论上前后两诉呢都是合法的，程序上都 OK， 你不能够把后诉讼加以驳回，你只能尽量在解释上说哦，最好他们并案审理呢，不要分别审理，以避免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裁判矛盾了。这就是所谓固有权说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他会推出来的结论。相反的，考邱老师的题目，他采的是第二说。什么叫法定的诉讼担当说呢？他认为说啊，44条之3性质不是一个什么类似实体法的请求权，不是啦，我们把44条之3当做一个诉讼担当的规定，什么意思啊？代表说呢，权利的主体还是在消费者的身上，这就是整个法学理论呢出发点不一样的地方。你这个呢请求权不作为的请求权呢，是在真正受有损害吃到这个黑心食品的自然人身上。那为什么法人可以提起诉讼？逻辑上就是法人呢吃的不会拉肚子嘛，法人没有呢有毒食品中毒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打官司，是你担当别人的权利，你担当别人的地位提起诉讼。那你为什么这个担当的权利？是因为法律44条之3赋予你的，所以把这个法条解为是类似破产法这种法定诉讼担当的规定，允许你们这些公益法人呢担当受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所以公益法人不是行使自己固有的请求权，你是担当他人呢替他人提起诉讼，所以定性成法定的诉讼担当。定性成诉讼担当之后，来接着逻辑就推清楚了。怎么推呢？会形成所谓先告先赢的现象。甲法人只要呢先告一步，2月1号呢先提起诉讼，取得担当人的资格之后呢，其他的公益法人，邱老师他们就说了，其他的公益法人呢不可以再另行提起后诉，否则会被评价为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为什么？这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诉讼担当原则， 一旦呢有人已经担当全体消费者进行诉讼之后，那他取得当事人适格之后呢，同一个受害的族群不允许再由其他人再做诉讼担当，因为解释上认为受害的已经把诉讼实施权呢法定的授予给甲法人了，他们唯一的诉讼实施权都会给甲法人了，不可能再给乙法人，所以乙法人呢不能再独立提起后诉，否则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那么乙法人如果真的想要参与诉讼，只能透过诉讼参加的方式，这个理论就比较合理了。一方面可以避免你重复起诉，二方面你这个乙法人真的想帮忙的话，你就用参加人的身份诉讼参加到前案甲法人就好了，你何必坚持一定要另行独立起诉呢？那么这就是才法定诉讼担当说的前提之下呢，相关问题呢所产生的一个不同的解释方案，完全是看你针对44条之3的性质呢做不同的一个处理啦。那么这是第二个考试的重点呢，我们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好，第三个最后的解释重点呢，叫诉讼行为的限制。来，那什么叫诉讼行为的限制啊？今天假设是甲法人呢提起了这个呢44条之3不作为的诉讼，好了，那这时候解释论上邱老师他们呢额外加以限说，这个限说就在各位书上115页，从这个15页落落长一直到121页93年的政大法言都在讲这个问题。那最典型的考题就是120页的93年的政大法言这个题目了。那这个题目呢，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带各位看，但是黑板上的讲解呢，各位看过一遍，完全就跟这个法研所的题目一样哦。第三个问题在谈什么呢？本来呢，如果你按照邱老师的见解，哎，各位啊，这个呢，在你采邱老师见解的前提下，既然你是法定诉讼担当，所以甲法人就是诉讼担当者的角色，担当全体的消费者进行诉讼。那本来我们前面在教诉讼担当的时候怎么讲呢？诉讼担当人呢具有一切诉讼行为的权限，所以你看像破产诉讼这种法定诉讼担当，破产管理人成为原告的时候可以享有一切诉讼行为的权限。我们先前在讲诉讼担当的时候啊，担当人的诉讼法权限基本上是不受特别限制的，可是在公益法人的情况下，学者认为稍微限缩一下，你的诉讼行为呢不可以违背你的公益目的。什么意思啊？你的诉讼行为都要朝向有利于全体消费者、有利于公益的角度切入，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呢不太放心呢放任你的权限漫无限制。讲难听一点啊，希望对你诉讼行为的权利稍微限制一下，怕你呢过度滥权的结果反而违背公益的目的，侵害老百姓的权益。因此透过解释论创设一些紧箍咒。什么紧箍咒呢？同学看一下115页，在这个115页以下呢，各位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的相关事项都会稍微限制，这个没有大学问，同学回家自己用力的背后。法条没有讲，纯粹呢是整理学者文章。像处分权主义，你看2点、3点，禁止法人做舍弃跟和解，很合理吗？舍弃你自己举牌旗投降，叫人家判你败诉，不符合不作为之诉的公益目的。和解不太好了，怕你拿红包私相授受呢，没事跟这些加害者去和解什么呢？所以舍弃跟和解呢与公益的目的不符呢，解释上应该禁止公益法人为之，这纯粹透过解释论所做的禁止了。辩论主义的事项也是一样，因为它公益色彩浓厚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呢应该适度的准许法院呢加以斟酌。那么原告如果对不利事实自认呢违反公益目的，应该不生自认的效力，这些都是衍生出来呢学理上的概念， 目的都是希望加一个紧箍咒，怕你滥权，所以跟公益目的不符的诉讼行为呢，解释上我们禁止你为之。那详细内容各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呢，115页相关期刊论文的整理。这就是关于44条之3的公益法人呢相关的一个考点呢，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法研所的考题都曾经出现过，那各位呢等一下中场休息或者回家的时候呢，请你记得呢这个公益法人相关的实例题116页，还有120页呢，这个呢117页呢是整理呢邱老师他文章上的案例，121页则是沈冠霖老师直接的政大法人的实例题，都是把我们黑板上所讲的44条之3公益法人的三个争点呢，直接用实际的案例呢来做一个说明。这个请你回去花一点时间自己看，强化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呢抽象的法律概念。好，那整个呢选定当事人制度新法修正的这三个主要的条文呢，我们就把一些呢重要的概念、学理的解释论特色呢，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整个上册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那先休息之后呢，我们下半堂的时间再进入到下册呢和解的一个单元。